连凤桥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戏红 宝玉把一缕箫，那邻家的把

不好，因为确实从来没有合作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两句乐派军韵大鼓《寄情文》的片段。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军韵大鼓《连环计》，表演者张希文，乐队伴奏穆祥征、周春元，琵琶是高兆清，请大家欣赏。 大家好，在此新春佳节之际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 原公路接受忙把回信息 响，书信错向雨风险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最可叹智多的一位张忠廉被他奸缠在西前，他是死的是多利莲， 在火团。这夜静更深，因何把相将与何人有勾连？今天不说真情话，我管教你一命葬黄泉。貂蝉们听忙回道，老爷心情听言，贱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内侍，岂能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你是因何故？坐不宁，寝不安，珠泪洒胸前，您是所谓的哪一般？ 老爷若有有怒之处，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，为国尽忠，万死不私分，此也是当然。王伦闻听如梦醒，反想到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，缠起了貂蝉，牡丹亭上老王允头前走，这个貂蝉随在后边，来到庭前落下座，王允撩袍跪在地平川，貂蝉一见吓了一跳，尊老爷快请起呀，见请两担。王司徒站起身来把话讲，顶当着貂蝉把话言，此一拜非拜，貂蝉你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今日愁眉可展，朝中董卓与风险，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的文武官，我把你名许不成婚配，敢与董卓结凤鸾，舍剑春枪全在你，别叫他父子结仇怨，他父子中难的连环计，与此董卓说这有何难。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允手拿着貂蝉就出了花园。这一回王允巧定连环计，到后来谢官小宴，男女共戏貂蝉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。那么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由京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。 好、oh。